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3集《夜遇小侯爷》二。莫晴盯着谢晋行，心中也是惊疑不已，这个看起来出身不凡的高门少爷武功了得，自己竟然在他的手中毫无反抗之力，如此身手不禁让他侧目，可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儿却又着实令人怀疑。方才他带着谷雨和金哲出去后，便见有人进去了沈庙的屋，身后还跟着一群身手不凡的侍卫，若不是他躲得快，只怕就麻烦了。莫晴忍不住又看了沈庙一眼，莫非沈庙早已知道今夜会有这么一群人前来，那他之前将沈清换过来究竟有何意义？沈庙站起身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平静地看向谢锦行，更深露重，就不打扰小侯爷办事了，我们先行一步。沈庙的态度疏离得很。此时天上小雨未停，雨丝绵密地打在他的身上，将他的衣裳也沾湿了。就着那点外头灯笼的光，谢锦行目光锐利地扫过他的脸，突然看好戏一般地笑了。他道， 从此处出去需经过外院，有大波护卫守着，你要去送死，本侯从不拦人送死，请吧。 他这话说得着实讨厌，俊脸上还挂着顽劣的笑。沈庙看了一眼莫晴，莫晴摇头有些汗颜， 属下一人并无把握。 玉亲王虽然本人无能，手下却不是吃素的，小侯爷似乎惩处在胸。沈庙默了默说道。谢景行扬唇一笑，起身就要离开，竟是不打算搭理他们这群人的意思。可否出手相助？沈庙问道。谢景行回头思忖片刻，点头道， 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求我，我就带你们出去。 谷雨和金哲面色变了变，这谢景行的性子好生顽劣，语气又如此轻佻，偏对着这张俊脸，换作任何一个女子都要脸红心跳的，若非护主心切，只怕金哲和谷雨今日也是发不出火来的。莫晴皱了皱眉，沈妙是沈信的女儿，想来平日也是娇生惯养的，看上去也是一个倔强的性子，谢景行这般挑衅，只怕沈妙要勃然大怒。可出乎莫晴的意料，沈妙闻言居然很快回道，好，我求你带我们出去。他这话说得太快，让谢景行也忍不住噎了一下，仔细打量面前的少女，虽说是求人，可目光迥然，姿态从容，丝毫没有矮上一丝的意思，那种感觉十分微妙，仿佛不是求人，而是高高在上的人在命令着什么。不等谢景行说话，沈庙又立刻接着说，小侯爷想出尔反尔， 你可真是小人之心。 谢景行一笑，对着身后轻声道， 出来吧。 不过眨眼间便从四处掠来一众黑衣人，粗略算下来竟也有十几人之多，和玉亲王带来的人不相上下了。金哲和谷雨吓了一跳，莫晴也是一惊，他武功不弱，可是竟不知道这里何时藏了这么多人，显然对方的身手都在他之上，而面前这少年居然轻易便调动这么多的高手，实在让人有些猜测他的身份。 动作利落点，别打草惊蛇。 谢景行说道。黑衣人们低头称是，眨眼间便又消失在夜色中。他们动作出奇的一致，名气佳养的护卫中很难有这样的气质。沈庙在心中沉思，听得谢景行说道， 要花些时候，从另一边走吧。 他转身便往相反的方向行去，看模样对这寺庙的格局十分熟悉。跟上他，沈庙说道。不知谢景行的手下们是如何安排的，这一路竟也未曾遇到什么人，甚至到了沈清和沈月住的南阁，外头也是一个护卫也没有。安全送到后，沈庙便对莫晴说道，你回去吧，护卫有护卫住的地方，今夜是莫晴偷着出来的，若是被人发现，只怕有变。古雨和金哲陪着沈庙进了屋，谢景行却未曾离开。金哲上前一步拦住谢景行想要去内室的步伐，警惕地瞧着他，让谢景行留步。谢景行果真留了步，只是看着沈庙的背影笑道， 沈庙，浪费了本侯一夜的时间，你连解释也省了。 沈庙脚步一顿，心中微微叹息，谢景行这人仿佛生了七窍玲珑心，耳聪目明的令人妒忌，许多事瞧一眼便能看清楚，也懒得瞒他。他看了一眼惊蛰和谷雨道，你们先去外室睡吧，小辉也随我进来。 啊，姑娘。 谷雨有些慌张， 这与理不合， 和陌生男子夜里共处一室，传出去都是惊世骇俗，若是被人抓住，沈庙可就真的完了。和傅修仪的那点子事儿，到底还可以说是少女思春，毕竟没有发生什么，可这种事儿说不好就是自毁声誉，那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的呀。没人知道有什么不合的。沈庙不打算听两个丫头的话，看着谢景行说道，进来。谢景行耸了耸肩，跟着沈庙进了内室，又瞧着在两个丫鬟不安的目光中，沈庙平静地关上了门，点上油灯，将窗户掩上，隔绝了外头淅淅沥沥的雨声。沈庙在桌前坐下来，谢景行饶有兴致地靠墙站着，看着他施施然的倒茶问道， 你为何不怕我？ 我为何要怕你？沈庙反问道， 一个闺阁姑娘和陌生男子共处一室，不怕我对你做点什么？ 谢景行的笑容越发的恶劣，却也在灯火下更加英俊的不像话。方才都和你一同听过别人的闺房情事了，现在再来说怕，小侯也不觉得太迟了。沈庙淡淡的说道。谢景行一愣，俊脸上腾的升起一抹不可思议来。这些年他经历过不少事情，别人在他这个年纪该见识的东西他都见识过，别人在他这个年纪不该见识的东西他也见识过，至少在定京城甚至明岐，他也算是见多识广的。可第一次还是有女子面不改色地跟他提起闺房情事这四个字。方才在黑暗中他瞧不见沈庙的神色，现在想想，自从出去后，沈庙的声音都很平静，态度都很从容，仿佛那个跟他一起听了闺房秘事的是别人，他简直要怀疑这丫头是不是怪物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